第31集。 这时陆时琛从徐局办公室走了出来，孟昭看向陆时琛，陆时琛的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，看不出任何的情绪来。孟昭问， 徐局找你什么事儿？ 我答应了他，暂时不把谈话内容告诉你。 你们之间怎么总有秘密？ 孟昭想到上一次徐局安排陆时琛做顾问的时候，也是不让陆时琛事先告诉自己。好在这两个人现在都值得信任，孟昭说， 行吧，那我就先不问了。 是徐局不让我告诉你？ 这是以为我不高兴了？ 徐局两个字语气加重，像是在刻意的强调。 哎，我知道，要怪就怪徐局，不怪你。 嗯。 又往前走了几步，然后孟昭无意之间往窗外瞥了一眼，他看到市局大楼的后门处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孤零零的。那个人手里握着一支烟，一口一口地抽着，白色的烟雾弥漫开来，让那个身影看上去像是被浓重的情绪包裹着。 此刻任斌应该也在想两年前的那件事情吧。 路过行政办公室，孟昭的脚步却没停下来，他对陆时琛说， 哎，走，我们下楼陪斌哥抽支烟。 嗯。 孟昭和陆时琛来到了任斌的身旁，任斌转过脸看了看他们，没说什么，只将手里的烟盒递过去。孟昭抽出一支烟点燃了，递给陆时琛，陆时琛接过去，孟昭又给自己点了一支。夜晚微微起风了，他们呼出的白烟很快随风飘走，三个人都没说话，都站在那儿沉默地抽着手里的烟，一直到手中的烟燃尽了，任斌碾灭了烟蒂才说， 今晚是不是连夜要把那几个杀手审出来？乔乔被送到了我父母那里，我跟你们一起审吧。 审讯科的人已经开始审了，我留在这里看着就行。斌哥你先回吧，明早不是还要送他去幼儿园吗？ 那孟队，有事你随时叫我。 看着任斌走向停车场，一直看到任斌坐到车里，孟昭才长长的呼出一口气。然后他跟陆时琛一起走回到市局大楼。对杀手的审讯一直持续到天亮，孟昭翻看完所有笔录，对陆时琛说， 从这几个杀手的交代来看，他们主要接受五哥，也就是刀疤的领导。刀疤直接跟大老板吴嘉义对接，吴嘉义死后，这几个人暂时还是一直跟着刀疤，因为刀疤的路子比较广，他们觉得跟着他能找到新的买主。 刀疤人呢？现在所有杀手都不知道他的行踪。 嗯，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今晚没出现。不过有一个人知道一点消息，说刀疤去了别的城市，现在不在明潭。 那跟踪你妹妹试图设局杀你的是谁的主意？ 应该是刀疤自作主张。这几个人都交代说，从盐城回来之后，刀疤因为被崩掉了半只耳朵，对我怀恨在心，再加上接连死了两个兄弟，他就一直想伺机报复我。啊，这几个人知道的信息太少了，能接触到核心信息的刀疤又没能落网，但这个刀疤到底去哪儿了呢？ 陆时琛拿起一本笔录翻看着，没有再说话。孟昭察觉到，从那处农家大院回来之后，陆时琛的话变得格外的少。孟昭大概能猜到是为什么。 徐局和任斌今晚已经清洗了嫌疑，那仍然存在嫌疑的人。 想到这儿，孟昭也沉默下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重新开口说， 我觉得我们不能忽略朱瑞提供的那个信息。 你是说，那个跟他打电话联系的人？ 嗯。他不是觉得那个人挺年轻吗？朱瑞也跟不少人打过交道，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的判断应该可信。而且我刚刚问过徐局，任斌的确对外泄露过案件的进展，但吴嘉义死亡当晚的信息却不是他泄露出去的。 当晚泄露消息的既不是你，也不是任斌。据徐局调查，警局内部的人也没有嫌疑。 话说到这儿，两个人的脑海之中同时浮现出一张面孔来。 当晚在场的第三个人， 任俊。 嗯，而且任斌这件事也让我意识到，人啊，太容易被看到表象误导。有些人可能看上去废，但实际却隐藏很深。任俊，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呢？ 要去调查任俊吗？ 任俊这边先派其他人去初步调查吧。 孟昭说完，给任斌发了一条消息：“ 斌哥，帮忙调查一下任俊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跟吴佳义的关系到底怎么样？名下的所有资产，只要能调查到的，全都调查一遍。”收到，孟队。 走， 去见任俊。 在此之前，我想先去见一个人。 上午9:30，金陵幼儿园的操场，几百位小朋友正在进行课间活动。幼儿园老师看过了孟昭的警察证，为他指道：“ 那位就是乔乔，穿着波点小裙子的那个。”“ 啊，看到了，谢谢。”“ 您找乔乔有事儿吗？要不要我叫他过来？”“ 啊，不用，我们是岩桥附近的同事，来给他送点东西就走，您去忙就好。”“ 啊。” 老师点了点头。孟昭和陆时琛看向操场的中央，那个穿着淡紫色波点小裙子的女孩子正跟在长长的队伍的后头，躲着扮演老鹰的同学。一群小朋友发出阵阵的尖叫声，岩桥后面的几个小朋友依次被抓走之后，他就变成了队末的那只小鸡。小女孩看上去有点紧张，她全力奔跑着躲避抓捕，她的嘴唇紧紧地抿着，并没有跟其他小朋友一样爆发出尖叫声。扮演老鹰的女孩抓住了岩桥的胳膊，她大声地说：“ 岩桥，抓住你了。” 被抓住的岩桥没有表现出不高兴，反而显得有些如释重负，紧抿着的嘴唇也放松下来。他擦了擦额头的汗，朝操场边走了过来。岩桥朝孟昭和陆时琛的方向看了看，没说话。孟昭拉着陆时琛朝小女孩走过来，在她旁边半蹲下来说：“ 你是乔乔吧？” 小女孩看了看孟昭，又看了看他身后的陆时琛，点了点头：“ 我是 叔叔，我见过你。” 哦， 我在任爸爸工作的地方见过你。 任爸爸？对啊，我是任爸爸的同事，喜欢任爸爸吗？ 小女孩点了点头。孟昭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他，是他和陆时琛特意去买的零食和玩具。 喏，任爸爸让我们来给你的，拿着吧。 小女孩看了看那个手提袋，像是有些不相信。 真的？不信等他来接你的时候你问他。 小女孩这才把袋子接了过来，低头看着里头的东西。就在这一瞬，小女孩的眼睛一亮，孟昭知道自己这个礼物算是挑对了。孟昭在任斌的办公桌上见到过他们父女俩的合影，那张合影的背景似乎是一个航天博物馆，小女孩手里抱着一架飞机模型，看上去笑得很开心，所以孟昭推测这个小姑娘可能对航天器感兴趣，于是特意的挑了几个航天器的拼装积木。 喜欢吗？ 小女孩看了一眼孟昭，似乎犹豫了一下，才点了点头。 喜欢也不笑吗？你笑一下给叔叔看好不好？ 叔叔，他怎么也不笑呢？ 小女孩抬头看向了陆时琛，一高一矮两个人此时都面无表情地看着彼此。孟昭问小女孩：“ 他笑你就笑吗？” 小女孩仍然看着陆时琛，没有说话。 医生说呀，这位叔叔得了一种不会笑的病，你有没有办法逗他笑？ 小女孩朝陆时琛伸出手，递上了手中的袋子：“ 这个给你。” 话虽然这么说着，可是他的脸上却像是有些不舍。陆时琛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。小女孩又卷起手指抓过陆时琛的手，在他手心里挠了挠，同时观察着陆时琛的表情。 陆时琛仍然没有笑。 那我笑的话你会笑吗？ 小女孩弯起嘴角和眼角朝陆时琛露出了笑容，而陆时琛的面部线条也变得柔和起来，但是依旧没有笑。看着严乔居然对陆时琛轻易放下了戒备，孟昭觉得有些神奇。他莫名就觉得这一大一小两个人的身上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共性。过了一会儿，操场上响起了上课铃声，小朋友们都拔腿朝教学楼跑去。小女孩看着依旧没笑的陆时琛，语气有些失望。 嗯，我要回教室了。 哎，陆时琛。 陆时琛朝孟昭看过，孟昭朝他做了一个口型。 你笑了。 小女孩立刻顺着陆时琛的目光诧异地回头看向了孟昭。 啊，叔叔，你做了什么？ 回教室吧，慢点跑，别摔了。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。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